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咧之前诶兴起咧讲起大陆啊，讲起啲嗰啲叫经济嘅政治啦吓，其实都牵涉到政治嘅经济啦。咁啊，第二节咧，我哋就想讲翻咧两套电影啊。 系。 因为咧就贺岁片，因为而家新年咧，咁好多贺岁片啊吓。不过咧，我哋今日讲呢两套都唔系贺岁片嚟嘅。咁咧。John, 因為我琴日就係比較得閒啦，咁我走咗去睇呢個葉問三啦。因為其實我一路都有啲想睇嘅，因為我睇咗一同二。係 好似咁啊，因為人哋上咗。 咁我見呢套都仲未落，咁我就諗緊呢套仲未落嗱，我個邏輯咁嘅，呢套戲仲未落咧，一定係收得嘅。 係， 所以咧，我相信應該唔會太差。咁所以咧，咁我就即係走咗去睇呢套戲啦。 咁甄子丹加呢個咩泰神都係票房保證嚟嘅。 係， 係嘛？即係你睇泰神咧，睇佢打嗰幾拳咧，仲係好快㗎。正常甄子丹一定俾佢打低嘅， 系啊， 太快啦！嗰幾步快到不得了。 嗱，睇呢啲即係咪講葉問先？唔講你嗰套。 葉問先啦，係啦。 嗱，睇呢啲戲咧，即係我哋即係稍微識少少功夫嘅人咧，就預咗唔係睇功夫噶啦，就預咗係睇美術噶啦。基本上 睇美術，睇個動作。 係啊，睇動作，睇動作啦。因為正常嚟講，嗰啲某啲動作咧係唔符合即係真係打功夫嗰啲人的邏輯嘅。 啱數㗎嚇。 咁啊咁嗰啲就做得幾好睇嘅，的確係啲武術好華麗啦。咁咧，其實我反而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我覺得咧，呢套戲點解咁收得咧？係因為食到某一啲經濟嘅元素喺入邊嘅。 係。 嗱，我睇一套戲，好多人就怪睇啲功夫啦，我就反而係留意去拍攝嗰個場景，即係嗰個背景點樣 set 嘅。 係。 咁我就即係都睇得到佢係即係喺嗰度就好有心機，即係例如啲唐樓啊點整啊，啲樓梯啊，嗰啲裝飾啊。佢影到啲街鋪上面裏邊啲嘢裝飾係點樣啊？ 嗱，一個葉問第二集咧，甚至乎嗰個叫做黃秋生做嗰個晚年葉問最後一擊啦，咁啊加埋杜宇航啊拍嗰個少年葉問啦，都有香港嘅景， 嗰套真係好差， 都有拍香港景嘅喎。 係。 咁其實咧，香港人係好懷念嗰個老香港嗰個叫做嗰啲叫做咩懷舊情懷舊嗰啲嘢嘅。 冇錯。 咁其實咧，依個香港依個懷舊市場咧，其實都可能係本土派興起嘅原因啦。因為自從咧，唔知2008、2009年嘅啦，《歲月神偷》一上，永利街，跟住講翻60、70年代嘅香港，咁啲人咧開始懷念香港嗰啲舊嘢。咁即係譬如而家好多人喺 Facebook 貼嗰啲舊香港嘅相啊、圖啊、片啊，好受歡迎嘅，好多人睇嘅，因為咧啲人覺得好靚啊。如果你講香港咧，講翻就算喺戰前咧，香港係有小倫敦之稱嘅。 其實你講呢樣嘢，我就我犯啦嚇。我另外節目都係講舊陣時嘅嘢。 係 其實我都談不到嘅問題。其實咧，最大我哋自己有個結論啦，就話因為以前英治咧，好老實講，鬼佬你話乜都好，尤其是英國人。有啲品味嘅， 系 喺建築啊，有佢一定嘅 好靚，好靚。 因為除咗靚之外，仲有佢嗰個實用價值。 系 你話啲騎樓啊，點解有騎樓啊？ 騎樓通風咯、 啊，通風咯、啊，係嘛？即係唔會整到你死噶嘛。 係啊， 所以點解太古樓值錢啲？ 係 好簡單啫嘛。咁同埋佢哋唔會賺盡嘅，佢都會為民諗。所以舊陣時我哋有個我哋喺第啲節目講過啦。以前我係細個好中意講啊嘛，話英國佬啲將啲錢一箱箱 運去英國 啊嘛。但我真係見唔到咯。但我哋又見到佢真係建咗好多啲好有例如話啲建築物啊，或者係一啲例如話機場啊、玫瑰園嗰陣時講到好嘥錢噶嘛， 1700億咁啊，原來10個工程噶，連埋成個東涌填海，連埋嗰個咩西部通道，連埋嗰啲唔係西部通道，連埋嗰啲咩3號幹線、青馬大橋，成個包裝1700億㗎，唔係淨係起個機場㗎。 而家我哋起條第三跑道都講 千幾億㗎啦。喂，而家連起嗰個就嚟爛尾嗰個公珠澳都千幾億啦。 又去得太遠。 所以咧，我又帶翻嚟咩咧？好簡單啫嘛。一個生母其實對你好衰嘅，但係咧之前有個養母對你好好嘅，嚇俾好嘅教育你，好温文 儒雅嘅，將你教成一個好人， 淑女，一個淑女，一個紳士。 到你認翻你嘅生父嘅時候，原來光陽大道專靠打家劫舍發達嘅。 嗱，唔好去咁遠。 嗱，咁所以咧就變咗啲人咧喺呢個情感度咧會加翻分比以前嘅。 係啊， 咁對於啲嘢嚟話，好似以前嘅巴士嗱，我啊 呢個就比較傾向就係死物嗰邊啦。其實我想講第二點就係套戲裏邊咧，另外一樣比較重要嘅嘢咧，我覺得啲人好 buy 就係佢。 講得翻以前啲人，佢做得翻嗰種淳朴出嚟。 嗯， 即係佢講到個男主阿甄子丹做呢個角色做咗幾好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一個傻更更嘅人，冇乜機心， 昂直。 系啦，好單純嘅，淨係教功夫嘅啫，乜都唔諗嘅，咁啊覺得要做好事做好人，咁啊第三集講其實佢保護間小學啊嘛，咁你會講到一啲舊時嘅人嘅嗰種單純嘅感覺出得翻嚟咯， 係， 咁而家個社會好缺乏噶嘛，香港咁急功近利， 係，可以咁講啦，但係嗱，因為另外有一樣嘢咧，你越係冇嘅話咧，啲人越中意，而家咧。尤其是未喺港英年代生活過嘅年青人咧，特別懷念嘅喎。 係 九七年出世，甚至乎坦白講啦，你就算九二年出世，你根本就感覺唔到港英年代嘅嘢噶嘛。你讀幼稚園，你開始讀小學已經去過咗九七啦，已經係換咗支旗啦。你完全咧，其實起碼有三四十歲，你先感覺到少少港英嘅嘢。四十歲都唔係話好深噶啦，坦白講。因為你如果今年四十歲，你即係七五年出世啦，七五年出世去到九七年回歸，你都係十幾歲啫嘛，唔夠二十歲啦，係嘛？你都係十八歲，你接觸到真正港英社會咧唔多嘅。 但係呢個世界咧好簡單，人類係崇優嘅， 係 對美好嘅事物咧有眷戀。嗱，無論呢種係一種價值，一種形而上嘅價值，好似阿張嚟講，亦或者好似我哋講嗰啲死物。喺屋里边嚟讲，其实带出某啲信息。佢每做一样嘢，无论一个政策好，或者系嗰、那个件死物都好，有佢个道理喺度，点解咁做嘅？同而家唔系噶嘛？而家我嗰条夹硬要起条桥咁样，喂，点解起啊？我要甩水咯。我点解起个巴士站啊？我要避雨亭啊？要甩水嘛？你嗰个方向已经唔同啦。所以你讲嗰个以前淳朴，某程度上我都觉得系嘅。以前可以真系我哋屋企咧，以前我因为细个住牛头角啦。我哋真係可以唔閂門，夏天係攤多開咗道門喺度乘涼，然之後同啲街坊傾偈。 係啊， 而家仲有 冇？而家就唔得。 而家其實咧，嗰啲老嘅屋村都仲可以，新嘅就唔得啦。一換咗新屋村咧，啲人就唔隔離嗰個都唔識噶啦。 我問個簡單問題。 好老嗰啲屋村，即係啲人住咗幾十年，熟咗就冇問題。 阿Tony，你知唔知你對面嗰個姓咩啊？ 唔知，我隔離咗係完全冇人 識。我哋以前住屋村知噶，未搬走之前嗰啲街坊。 你以前住邊度啊？ 我住大圆村咯， 大圆村， 大埔， 大埔大圆村，我仲有头角嘅，咁我即系同你差唔多啦，咁我仲我 隔篱几户 系啦， 同层嗰几户嗰条走廊嗰啲基本上都知 晒噶啦， 全部知道姓乜系啦， 识玩即系同你玩， 而家就肯定唔会，而家咧隔篱屋都唔知道有几多人， 呢种就系我哋讲头先你讲嗰种咧，其实好似叶问，我就睇一头两套啦，咁其实都会觉得就啊，即系真系会煮埋饭，然之后话喂有嘢食啊，你食唔食啊？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冇噶。但是呢啲咧就點咧？喺外國都仲有嘅，因為我前嗰排都喺美國住嗰排啦，咁見到隔離有個印籍即係印度裔嘅，佢哋屋企摘咗啲土，咁然之後咧就夜媽媽撳鐘，咦覺得奇怪，冇人噶嘛，咁開嚟睇下，咦原來佢話我有啲生果，大家一齊分享嘅， 係啊， 咁呢啲係以前我哋香港我哋都會噶，啲餸多咗嘅咁樣，喂食唔食啊？ 分享一下， 一齊分享嘅， 係， 我覺得呢樣係好。 呢套你都講啦，呢套戲裏邊都有講過幾次，即係不同場景之下，即係一齊食飯啊咁樣樣。 其實葉問第二集咧，佢落到嚟香港好窮啦，咁啊遇翻嗰個朋友嗰個叫咩名啊？阿子叔啦，冇錢食飯啊嘛，留飯俾佢噶嘛，又跟住要賣仔啊嘛，即係佢嗰個。將當年香港嗰種好窮嗰種啊，個個生十個八個，但係好窮， 有啲要買嘅， 有啲要賣嘅，真係即係將當年嘅情況講翻出嚟咧，啲人係好懷念嘅。 其實我父母輩嗰時候都有賣㗎，有一個居民話我唔知啦，唔知爹哋嗰時啲阿爸阿媽唔同你講啊嘛。咁 太多啦，賣咁過啦，因為養唔到嘛，真係 嗰陣時未有病套啊嘛， 係 啊，都唔流行。 系， 咁唔出奇啦， 即系起码当时唔会啲人，你会谂翻唔会啲人下下就系讲，哎呀我要上车，我要买楼，哎呀你又赚几多，我又要赚呢样赚嗰样，哎呀又有好多仇富嘅情绪啊，甚至乎而家我觉得有一样比较负面就系，连人哋成功都仇嘅， 系啊系啊， 即系我以前话真人富贵唔紧要，如果嗰个系一个霸权，咁你闹佢，我觉得都冇问题， 系啊， 但系而家去到咧系有人稍为少少成功同出名咧，我就见到好多人系群起而攻之咧， 眼红啊嘛， 呢样嘢我觉得咧香港有少少恐怖嘅，而家系 啊，唔系佢嗰种咧觉得你成功咧， 佢就覺得唔抵嘛，因為佢失敗嘛，因為佢失敗會覺得哇，你成功你一定係壞人啦，點點點樣，佢會俾好多藉口自己去憎咗你，因為憎咗你之後咧，或者令到多啲人憎你咧，佢覺得自己就舒服啲嘅心，呢個係純粹係心理問題嚟嘅，係 啊， 即係呢啲係心理病咧，坦白講冇得救 嘅。唔係，但係當然有啲係值得嬲嘅，例如話好似咩啊，玩具大王個仔。喺度坐喺張凳度影幅相，叫你哋成功，我成功靠苦幹噶。咁喂，大佬， 咁、哦、呢、這個你都冇，呢啲就好明顯係， 你都冇付出過。你生出嚟就已經係幾百億身家。 唔係，佢生出嚟 苦幹啊！ 佢係一條幸運嘅染色體嘛。 就係咯， 係嘛？好彩去到蔡志明嗰度出咗嚟啫嘛。 係， 係咪？嚇，冇其他噶啦。佢最成功就係出世得好啫嘛。 又或者好似阿大樓個仔咁樣，大樓個仔咁樣問你哋 去少啲日本， 點解去少日本？ 喂，睇少兩場戲， 喂，咁啊買到樓咩？咁其實呢啲係以前我哋學阿 Johnny 話齋，我哋其實細個都冇諗過話要買咩樓啊啲咁樣，我就覺得誒盡力自己做，第一定會有噶啦。咁但係頭先我食飯都講啦， 嗯， 你細個話你嚇、啊、見到人哋啲樓好靚，嚇諗住勤勤力力。啊，读好啲书，咁就买到楼啦。 系，呢个另一个故事啊，呢、這个升得太快啲楼。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以前嘅情怀，你话我哋系咪恋直？我嗰个节目 同其实同直冇乜关噶，我觉得呢样嘢真系 系同优啫，因为人哋管治得好，会令到啲人咧好安居乐业，唔会为咗你谂下啦，以前起嘅公屋嗰个量都多啲啦，而家九七年后有几多个公屋出现啦？ 少咗啦， 系少好多啦。你谂下，以前系系咁起噶嘛？咁点啊？你起 唔到？因为今日有个我睇翻，唔记得边个网友讲嘅，佢就话咧七十年代咧啊，佢讲赵国雄啊，原来赵国雄咧以前都系长毛嚟嘅，都系激进青年，曾经因为咧捉过拍呢单嘢咧，就俾人哋判咗流案底。咁但系佢话咧就唔影响佢揾食。咁啲人网友有个网友我唔记得边个留言啦，就系话。七十年代咧，原來出嚟嗰啲青年搞社運，出嚟反貪污法對社會不公咧，出發聲咧，政府係會回應，最後就搞咗廉政公署出嚟肅貪倡廉。香港政府咧就掉翻轉頭嘅，就係揾其他啲人咧出嚟同你唱對台，你反對我支持，我係大班人支持你哋係少數，係唔聽你講，跟住咧就將佢自己有咧引曬入去嗰啲高位嗰度擺曬落去佢哋自己嗰啲官員啊咩嗰啲顧問委員會，所有都係佢自己人嚟嘅。 啱啱有件入咗去做創科局民建聯嘅嗰條女， 係 你問佢 I T 嘢，如果佢識嘅話，我要同佢一齊跳海。 係 啊，我估佢一定唔識嗱有。本事嘅句話 嗱，原來佢做嗰間公司咧，就係負責搞嗰個叫做港人港地呢個 page 嘅嗰間公司， 咁都係 I T 喎， 自己咯 ，P K 係啊， 咁 P K 係啊，今日我睇新聞講噶， 所以我都話咯，其實即係入建制揾錢易如反掌，即係 你肯賴就得噶啦， 你肯賴得噶啦， 係啊。 不過有時啲嘢嚇放唔低專業。 咁我哋唔肯賴，我哋唔一定唔會揾嗰啲錢嘅，不屑揾嗰啲錢係嘛？因為老實講，你即係出嚟即係做人，咁你揾錢好多好多種途徑啊嘛，你唔需要做嗰啲嘢噶嘛。 嗱，翻去頭先講起嗰個咧，以前港英政府俾或者以前啦嚇，唔好話一定港英啦，即係但佢哋真係標 up 咗一個成個好嘅一個制度俾我哋，就係話你努力啦。你就會有向上爬嘅機會，但係尤其是九七年後咧，呢樣嘢我越嚟越睇得到。其實嗱，我老實咧，我都活咗咁耐啦，咁我自己又唔係話即係唔係衰講我優唔優茶唔優米，但係最大問題，我見到而家年青人其實我都戥佢哋心黑嘅， 係 因為 冇機會真係， 我真係見到我冇機會。 係啊， 你可以點啊？咁其實以前嘅話，我哋咁多機會，而家我覺得對佢哋好唔公道。 系， 你就算几努力读书好， 系 啊，真系嘅，出嚟都系打份牛工， 系啊，嗱， 都系做最低级嘅嘢。 我有啲朋友啲仔女啊， 当你入投资银行啊，四大会计师楼，其实你都系做， 你都系做阿四， 你都系读石头。 因为你上高有一班高干子弟啊，或者阿梁振英啲 friend 啊，塞落去， 佢哋做晒你嗰啲位嘛。其實而家咧係即係點講？以前咧你可能係英國人咧，你有啲才華，佢都會提拔你，會重用你。而家咧你一定要做太監奴才咧，先有機會上到位。 嗯， 咁變咗咧，好多香港人咧兩個極端啦，一係就全面抵制，一係咧就全面配合。 係啊， 係啊，係啊。而家咪出現嗰啲咯，全面抵制嗰啲就在嘢咯。 成個社會點解會咁冇癮就係咁啦。 係啊， 就變咗係咁咯。 一係全面抵制嗰啲就而家啲街頭戰士啦，做咗或者上網鬧政府，全面建配合咧，咪全部做曬奴才，做曬走狗咯。咁啊，令到咧，你令到 啲人好心噏嘅，因為咧社會唔會有進步，因為 一定唔會進步。 當奴才走狗上曬高位嘅時候咧，個社會唔會有創新，唔會有 好混沌嘅， 唔會有進步嘅咧，你會覺得冇希望嘅。 正如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講啦，建制派係冇 innovative 冇創新嘅， 冇競爭嘛， 冇競爭係啦，因為佢都唔需要 佢鬥擦鞋， 喂落嚟已經有得食咯， 快加片得啦。 我有一個生意好簡單嘅邏輯 ，OK， 我成日想講好耐，我公開講，我想問一下啦，如果我有一件好嘅貨，例如茅台，期貨我居啦，早幾年啦，唔好講打貪腐嗰時。我要俾一個做代理嘅人嘅話，即係俾一個人做代理，係咪要揾一個醒醒目目啊嚇？ 识得 sell 嘅人， 识得 sell 人啦，点会揾钟树根啊？ 系揾蒋丽云啦， 哦，蒋丽云啦，喂，而家正正就俾咗钟树根做啊， 系啊， 咁 因为你只有系喺呢两个人拣一个，一系蔡素玉，冇得俾你拣啦， 连蔡素玉都唔差， 好多年前蔡素玉，钟树根好过蔡素玉。 嗱，蔡素玉咧好多年前咧，唔知你有冇记得啦？喺呢个呢个维园咧足球场咧搞咗个唔知咩公展会咩咧，佢自己搞嘅， 系 就一蚊租俾佢。 系， 然之後執咗幾百萬。 系， 喂，呢啲我想問啦，你唔係建制，佢會唔會咁益你咧？佢會唔會益俾楊岳橋咧？啊，會逼咩啊？鬱敏啊，啊，鬱敏會 ，sorry， 啊，鬱敏會啊，鬱敏係唔想翻工，有得做噶啦。 我係想講長毛，會唔會益長毛啊？唔會噶嘛。咁就係話，其實就係講翻頭先嘅道理，就係話變咗英國佬係唔會做呢咁核突嘢嘅。 系啊， 佢做即系正如好简单啫嘛，英国佬如果派条棕树根出嚟，咁即系话我派个棕树根出嚟代表我，咁咪即系话我好唔掂。 系， 但系共产党有个好处，佢唔怕丑嘅。 系啊， 你肯赖得噶啦，咁我咪俾好处你咯。嗱，棕树根除咗系茅台之外，据闻啊搞中港车牌嘅， 系 中港车牌。你估系你做嘅 ，Tony？ 我好赚噶， 因为好赚啦。你知中港车牌几多钱个而家？ 系 讲紧150万啦。 系 黄冈， 系 睇下睇下嗰边边 黄冈最贵嗰个， 最贵系 好啦。但系其实呢个牌根本 如果国民感度可能 呢个牌根本就唔值钱嘅，几皮嘢嘅啫。只要你喺大陆投资，即系够有一定嘅资金， 系啦，有厂 有厂有成有投资嘅话，你验到资值到啦。咁同埋你唔好攞住嘅啲钱，咁你就可以有几皮嘢嘅啫。每年审可能一万几千。喂，點解百幾萬啊？咁中間啲錢去喺邊啊？ 咪你又好多人分咗嘛？ 咪就係咯， 就一樣。 咁即係喂，講到尾又係嗰句，建制係唔會出到一啲優秀人才嘅。 係。 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個其實拉得埋噶，就係話以前嘅歲月，我哋有嗰種希望。我哋有一種即係上升個動力， 雖然呢啲未係直接貪腐，但係呢啲其實某程度上喺個經濟上，呢啲係 transaction cost 嚟 嘅。 係啊，你用曬啲時間同心機去巴結嗰啲官員， 其實咧 同埋嗰啲即係你要入到個集團，就去做就去攞呢啲嘢，但係中間其實你冇產生任何經濟效益，咁你只不過攞咗個關係翻嚟就攞到嗰啲嘢啦。 係，唔係我成日都話咧，我用最簡單一個講法咧，啲人會明㗎啦。民主咧其實就係集體嘅賄賂。點解叫集體賄賂呢？佢係要賄賂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得到嘅賄賂係相等嘅。咁呢個咧就叫公平。但係咧，唔民主係點咧？係少數人有賄賂，大部分人冇份，因為人哋食埋你嗰份。呢個就係民主同唔民主嘅分別。 所以我經常喺網度咧，如果見到啲人咧支持呢個政府咧，我就會問：喂，你係咪有？呢、這個你係邊度貪腐集團？ 你咪分多咗？ 你分你咪有份㗎？ 係， 你有份分，我恭喜你啊！喂，介紹我入去啊！ 即係香港700万，即係話如果政府有700亿攞出嚟分咧，就每人咧就應該係一皮嘢嘅。咁而家唔係啦，而家只係1万人有啫， 都唔止冇添啊！ 唔係只係1万人可以分咗呢700亿， 即係好似啱啱嗰個， 就每人咧就700万， 即係港珠澳大橋嗰50几亿。好老實講啊，水分極高， 係 啊，見到嗰、那個啊財委會嗰、那個。拍板拍得咁開心， 係， 喂，快啲啦！ 頭先唔記得講，頭先本來想講埋佢，因為呢個陳建波咧強行通過咧，啲人就挖翻料出嚟，佢就係港珠澳大橋嗰個最大承保商，叫做慕尼克再保險，因為保險分好多種嘅，有保險公司，有分保公司，另外有再保，再保咧係喺呢啲公司食唔掂咧，就另外揾一間公司食咗佢，就平衡翻呢啲風險嘅， 即係套等啦。 類似啦，即係等於啲外圍啊，啲外圍 風險 射啲飛出去俾啲 莊家。保險唔會自己食曬咩？間頂唔順，係啦，同 外圍一樣， 做莊一樣啦，你要再分出去再對沖嘅。 佢會打射啲飛出去咧，分攤埋啲風險嘅。而且好多時咧就唔係一間再保公司嘅，係十間再保公司聯合承包一個工程。 喂，呢個所以擺到明咪就係利益衝突咯。 利益輸送嘅直情 係輸送咯，唔係衝突添啊。 因為陳建波依間慕尼克再保險嘅董事嚟嘅。 啊，仲有啊，呢、這個工程好詭異噶嘛，天價製造，但九流製作， 係啊， 嚇、啊、可以搏唔賣嘅， 係哈爾移動城堡， 係啊係啊， 喂呢啲國際笑話嚟㗎啦。 有網友留言就話咧，佢有個朋友喺港珠澳大橋嗰啲橋墩度開工咧，佢日日都唔同軌嘅嘢都漂移嘅。 喂，你唔可以同我講話你冇一個 prediction， 佢會有啊嘛。你做之前 你計算好㗎，係 啊，你要計個 current 啦， 係啊， 你要計個土地啦，啊、你做曬勘測先嚟做㗎嘛。 唔怪之得中國上唔到月球啦，原來計錯數嘅、 啊， 射上去 去火星， 仲爭仲爭幾多？仲爭五光年先去到佢原來， 我誇張，計錯少少啦，歪咗啲啦， 歪咗太陽。 所以其實 即係燒烤爐燒熟咗咯喎。 嗱， 認錯。 雖然以得到或者炮打呢班網友咧，其實好醒嘅，但係即係同你屋企人講下咯。呢啲唔係民生，即係唔係唔關民生事。 其實絕對係民生嘅 民生。 其實政治同民生係絕對係等於嘅，等同嘅。 就係因為私商授受啊，一定係俾中國建築做嘅嚇。咁、啊、變咗喂冇競爭嘅話，我起乜都得啦。 係。 仲有啊，我琴日睇到新聞啦，話裏邊嘅啲磚咧。咁有個咁嘅細細個咁嘅蝴蝶磚咧，喂唔合規格啊！承、 哦、 受訪問啊，哥叔話：喂佢都冇同我攞嘅，跟住攞啲第啲牌子出嚟， 攞啲假嘢， 假嘢出嚟 冇中牌啦， 冇個牌佢。喂呢啲，喂我未即係喺港英年代少見嘅， 好少好少嘅， 好少少， 因為捉得好嚴嘅。 係啦，捉到嘅話， 即係咧未成立廉政公署之前，全部都係呢啲嘢。 係 成立咗之後咧，初初都有嘅，後屘真係拉坐監啲人咧就驚啦，就唔夠膽。 所以我又話翻轉頭咯。啲大陸，我啲朋友成日都挑我機話，英國佬咩咩咩咩，你唔錯。喂，大佬，英國佬真係俾到一啲我哋嘅信心，即係人哋都會佢哋可能都搬錢翻去，但係與此同時，佢唔會搞串呢個 party， 佢命聽住你呢個 party 咧，一定要係響一個 繼續做到，繼續 做好嘅， 繼續揾到 係優良嘅，係優良嘅，向住一邊好嘅做嘅。但係而家你睇啲嘢，全部開倒車，請人，頭先我哋講嘅請人。請高層嗰啲咩摩根大通全部請曬啲富二代、官二代， 官二代係啦。 喂，攞兩億美金落嚟嚇，響中環開個盤，跟住你打息啦。 係， 你憑咩啊？你又冇實際經驗。 其實而家呢個情況，香港嘅情況變相買官嚟㗎啦，已經係變。 係啊，等於買官㗎啦。唔係，即係頭先嗱，我再重申一次，就係嗰個民主咧，就等於集體賄選，個個有份。即係話政府有700亿攞出嚟派，每人香港700万，每人有10000蚊分到。而家有10000人出嚟話俾你聽咧，派錢唔啱嘅。不過佢哋私底下分咗你個700亿，每人分700万嗰10000人。你嗰份，你哋有9999人就俾咗一個人。意思就係咁樣啫嘛，依個就係民主同埋民主嘅分別啫嘛。民主個個有份噶嘛，佢要買你每一個嘅票噶嘛，每一個嘅票值係等同噶嘛，就係咁樣。所以咧，一定要將呢啲信息係灌輸，因為你唔好同人講民主食得當飯食嘅咩？民主就可以當飯食。你要話用一個具體嘅情況話俾佢知嘛。而家政府係年年都要都係咁做嘛，少數人就分咗你應得嗰啲錢啊嘛。 同埋民主未必可以當飯食，不過咧冇民主咧飯你都冇得食，你咁搞法係好多人冇得食，可能你一食啦，你個粉腸 係你可能就係食咗我嗰份咯， 係啊， 就係咁咯啊！喂，咁我哋另外仲有第二套電影要講，就係咧 而家幾多分鐘嚟㗎？ 可能唔緊要啦，照講啦，就係、是、孤注一擲呢套戲咧，就係講2008年嗰個美國次按危機啊，講金融海嘯嘅。 嗯， 咁咧我呢套戲我睇完之後咧，我寫咗少少評語咧，就係、是、咧其實呢套戲係悶嘅。可以直情可以話俾你聽，你係入緊戲院睇咗130分鐘新聞透視，平鋪直述，冇驚喜， 係最多冇劇情啊！ 佢嗰啲劇情係無好薄弱嘅，冇戲劇張 力。咁你咪當佢一個 documentary 睇咯。 其實你係睇緊紀錄片，好似《華氏91》嗰只咯。咁你即係咧 睇得幾辛苦嘅， 悶㗎。 百三分鐘嘅新聞透視係悶嘅，或者星期日檔案嗰啲係好悶嘅。不過咧，裡面佢係搞識好多嘢，同埋講好多實際嘅出嚟、嗯。 道理 冇錯，因為咧，當年次案形成咧係點咧？ 即係講緊2008金融海嘯係咪？ 其實佢係由2005、2006年開始就話 點醖釀嘅。 佢哋就係話咧，裡面即係講華爾街咧，有某啲人咧睇、到嗰個次案咧，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嘢，因為佢話以前咧，係一個70年代。由所羅門兄弟發明嘅，所羅門兄弟咁後面所羅門美邦就瓦解咗啦，唔知拆散咗定點啦。其實有好多家嘅，羅伯富林明都冇咗噶，好多當時有好多嗰啲有好多嗰啲分都唔知拆散咗定冇咗啦咁跟住咧，佢哋就將一啲按揭咧就包裝成一個債券，就賣俾銀行，銀行咧就跟住攞出去拆開嚟賣俾公眾。咁但係咧裡面嘅咧。佢哋將佢包裝成三條 A， 標榜有 95% 嘅抵押品係有 Triple A 嘅，但係咧， 我有問題呢、這個嗱，岔開少少問一問問題先。香港嗱冇呢樣嘢噶嘛？ 香港冇嘅，香港唔可以將按揭包裝成，佢有按揭保險，但係佢係只係政府做莊，就幫你上樓嘅啫，就冇將一啲按揭，即係冇將，譬如話佢唔會匯豐，哦，我哋手上有1萬億嘅按揭， 因為好多人未必明噶。 係啊係啊，意思係咧，佢將你個按揭就問銀行借錢嗰個按揭嗰份按揭單咧，就包裝成債券，就可能係組合可能有1萬億嘅，跟住咧就將佢包裝成一個債券，跟住咧就斬件50萬一份。 因為平時我哋買樓嗱，可能係呢度有間屋啦，咁你可能100萬買翻嚟，咁你就做咗個90萬嘅按揭。係 啦， 咁咧就係咁啊完咗啦件事，呢度 stop 咗啦。係。美國唔同嘅情況就係將嗰90萬嘅按揭咧當咗係一啲債券，再賣翻出街俾人哋就收嗰個利息。係 啦， 就當成一種投資產品。 冇錯， 咁出咗佢，咁啊多咗啲嘢啦。咁其實就係、是，因為其實冇實物冇多到噶嘛。係而家 咁佢哋咧次案點解會形成呢？就係、是、因為嗰啲債券咧係包含咗唔同嘅質素嘅嘢，例如乜嘢呢？係將一啲斷供啊，冇已經係或者冇入息，或者唔具備買樓條件嘅人都借錢俾佢買，而令到嗰啲債券嘅質素咧係下降得好緊要。但係由於監管機構咧唔係穆迪就標準普爾噶啦，嚇一係咁啲人就質問標準普爾，喂點解你所有嘢都評三條 A？ 你調翻轉頭就問佢有邊啲你唔係評三條 A 嘅？咁佢嗰個女人就即刻答啦。目的就喺街尾啫，我哋唔俾三條 A， 啲人就喺街尾幫襯目的，所以我哋焗住要三條 A 嘅，乜都任何嘢賣你都三條 A 嘅。咁如果監管機構係等於賣 credit 賣信貸嗰、那個保證，咁變咗咧呢、這個呢啲嘢已經係 冇價值啦， 好高風險嘅咯。原來當年嘅當時嘅次案咧已經去到咧65% 咧已經唔係 Triple A 嘅嘢，已經係可能係 BBB 已經係垃圾債券嘅啦，係嘛？你 A 減已經係差啲嘅啦嘛，最好係 AAA 嘅嘛，係咪？咁佢係將一啲好渣嘅比較渣啲嘅債券咧包裝成混合咗。好複雜嘅方法計算咗之後重新包裝過變成三條 A 賣出街。 其實呢、這個佔誒，即係呢個08風暴報咧，頭先我都 off mic 嗰時同你講咗， 係 喺呢個負面嗰度啦，你完咗未嘅？ 其實未完嘅，不過依節時間差唔多， 了緊㗎啦。 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聽 講。 好。